是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那时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当你站在那个夏天的海岸线，我们还是心里面那个偏执的少年。我们不曾妥协，那是我们都回不去的从前，幸好还可以坚持当时的信念，时间尝试改变当初的那个少年。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孩子对于世界上的很多东西都是充满好奇心的，所以在我小的时候会很期待父母能够陪我去一趟动物园，跟自己喜欢的小动物来一次亲密的接触。如今的孩子可能不太一样了，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的除了父母就是电子产品。偶尔去餐厅吃饭的时候呢，也能够看到孩子们手里抱着爸爸妈妈的手机翻看自己喜欢的内容。这个时候你就会突然觉得好像现在的孩子生活里少了点什么。九六九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在跟他畅聊之后呢，让我的感觉是想要走进自然，感受马背上的快乐。 经典九六九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奇遇国际青少年骑士院的 CEO 吕建辉。一提到我们企业的名称，大家会觉得有点意思，奇遇国际青少年骑士院，实际上我们是做青少年的马术主题的成长俱乐部。我们是希望在中国能够培养出具备全球公民视野的真正的精英的小骑士，把欧洲的骑士精神在我们的中国的土地上有一个新的演绎和诠释。 其实马术并不是吕建辉先生的第一个创业项目了，但却是他最自豪的项目之一。他说，马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孩子在和马成为朋友的过程当中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们发现马术是一个少有的人和动物去协调配合，而且在精神和文化层面呢有一定高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载体。那我们就联想到它会不会和我们的少儿培训、少儿的成长能够发生一些化学反应，因为那个时候我和我们的投资人都一直在考虑未来我们的生意的方向是什么。那我们想到在中国大量的中产阶级和高净值的客户，他们更关注的是家人的健康、子女的教育和未来他们的资产和财富的增值、保值以及传承。 那所以我们想呢，去在少儿马术教育这个方向上去做一些调研。那么经过一年左右时间的一个准备，我们发现它是在青少年的情商、多元智能和体商这三个方面发展上面，马术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个项目。 吕建辉先生说，从事这样一项事业之后，他的生活变得更快乐了。而在我了解其马术的时候呢，也发现这是一家十分温暖的企业。你会看到他们会用心的去准备每一个节日、每一场活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也是格外的轻松和自然。当然这其中也发生过很多感人的小故事。 这样有意思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这也是我从事这个事业以后我觉得自己真正变得开心的一个原因。我们选择的呢是来自于法国的进口的 Pony 马，那么实际上它的肩高就是在1.49米以下的矮马。那我们发现95%的孩子在面对 Pony 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激动、很兴奋、很想去触摸。更多的小朋友每周都非常高兴的是从家里拿来胡萝卜、拿来方糖、拿来水果去喂这些马。我们看到很多孩子以前在家里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在玩手机游戏、在看电视，但是在这儿不一样，孩子们在大草地上奔跑，和马一起玩耍，他们首先获得的是快乐，接下来是健康，最重要的是自信。 除了创业者之外，吕建辉同样是家长，让他觉得欣慰的是自己的孩子恰好也喜欢马术运动。 我的儿子也参加马术运动，我从创业一直到现在，我发现其实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他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他的爱好正好是我的事业，是我的工作。不像以前我们在快速消费品行业的时候，我可能一个月都见不到我儿子几年，因为每天回家的时候都已经很晚了。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希望，我能够看到很多的希望，我能够看到更多的我们的小朋友可以通过这项运动收获更多的自信。和谐的亲子关系可能需要我们家长和孩子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家长都会希望鼓励自己的孩子去感受这项运动，去挑战一个一个目标。 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成长都是我们必修的课程，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责任感也是其中的主旋律之一。除了让孩子释放天性和收获自信之外，吕建辉先生还说，在创业路上自己依然有属于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感。 奇遇国际青少年骑士院，它一定是有社会责任的，一定是有经营目标的。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社会、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其实我们是希望有一个机会让所有的人在很平和快乐的状态下能够放松下来，包括我们的员工也是一样，除了竞争以外还应该有心灵上的成长。 9月6号就是9695五周岁的生日了，那吕建辉先生呢也是送来了他的祝福。 恭祝9695生日快乐，五周岁了，也是希望呢9695未来能够发展得更好，为更多的听众带来更丰富多彩美好的生活。 马上就要到9695五周岁的生日了，不知道你有什么祝福要送给我们呢？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说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我们969的台庆活动，我们有更多的惊喜在等你。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只是一种寂寞。

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守在感情门外成了又成，你又何必来敲打我不安的心门？我这个你不爱的人，还单身一个人，每日每夜心和回忆抗衡，你就不要来触碰我的疼，让我一个人穿过爱背后的伤痕。 这是我们的纪念日，纪念我们开始对自己诚实，愿意为深爱的人放弃骄傲，说少了你生活淡得没有味道。这是美丽的纪念日，纪念我们能重新认识一次，有些事要流过泪才看得到，不求完美，爱得更远，要过得更好。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作为北京重要的供水线路，精密引水渠将全程加装视频监控系统。市水务局表示，目前正在饮用水源地及城市河湖其他水域由冶俑集中区域开展专项监管行动，清劝冶俑人员。同时，市水政监察大队发出珍爱生命远离冶俑的一封信，呼吁市民为了生命安全，不要在城市河湖游冶俑。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近日，北京市卫计委与保定市正式牵手，共同签订医疗卫生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北京五家三甲大医院将分别与保定市五家医疗机构点对点帮扶，至此经济合作正式形成环北京地区医疗带。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近日介绍，今年本市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在市两会上的建议和提案已全部办结，主要涉及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房地产市场调控、住房保障等领域。北京的老楼装电梯已达61部。脏乱无序的垃圾回收站正加紧清退步伐，从通州区获悉，到今年年底，再生资源回收市场将全部退出通州。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来绝望的体验。

着撑得很风趣，我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配角戏，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大多数的时候，人和人相处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刚认识的那会儿。很多你和别人聊过几百遍的东西，换个人聊时你会觉得很新鲜，但这种感觉往往并不持久，因为短暂的聊得来靠的更多是新鲜感，新鲜感一过，想要继续聊得来需要的东西却太多。经典九六九，我是亚威。关系越深，你越希望别人懂你越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你期待的那样真正懂你，想要一直聊得来真的很难。 的问候开始也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目前北京正处于夏秋转换时节，一场秋雨一场凉，气温在波动起伏中呈下降趋势，昼夜温差增大，感冒高发。九六九提醒您，根据体感温度变化及时调整穿衣，谨防感冒。此外，随着秋季植物逐渐开花绽放，近期花粉浓度呈上升趋势，九六九提醒对花粉过敏的人群务必做好健康防护。今年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最大的图书物流公司北京西南物流中心启动拆除，月内将拆除6.6万平方米的彩钢板库房。明年6月底，占地40万平方米的北京西南物流中心将全部拆除，腾退后的土地用于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等项目建设。国土部联合住建部出台文件，确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13个城市试点发展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集体租赁房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租赁合同约定，不得以租代售。石景山区共享汽车示范运营项目正式启动，首批200辆共享汽车投放到位，而投放地点就在石景山区万达商圈、国际雕塑公园、八宝山地铁周边。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会有一天，哪怕在1万年。